103.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华灯初上，夜幕降临，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节目奶茶为你带来周三夜晚最暖心的问候，一首经典老歌，一份心情故事，告别白天的喧嚣，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把心情放松下来吧。当我们活在当下的那一刻，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和对未来的恐惧，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，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共勉。 离开你，我像一个逃兵，无处可去，也无路可退，脆弱的泪总在提醒自己失败的滋味，让自己好累。分手原来是那么简单，一句话将所有都改变，我的明天 大英的一首《爱要有你才完美》。在年轻的时候，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，我们无所事事，也无所惧怕，

现在怎么有点糊涂，夜深的霓虹推翻了沉默，一群人喧哗着，只有狂欢胸中还是 是19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探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961，详情搜索关注巨蟹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爸，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？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？ 矿化天然弱碱性，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，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。订购电话400-001-8889，400-001-8889。万户金豆就万家，健康相伴你我他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场景露奶茶，在这个周三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突然想起你是艾娃萧亚轩在1999年推出的首张个人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。 都是因为那灯泡突然刹那一下，于是想起你，怕你都是因为这场雨，忽然之间下的那么大，怕来不及跟你走在一起。一个人的愿望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双手应该放在哪里？我始终学不会控制我的呼吸，在玻璃窗下喝出你美丽的名字，寂寞来袭，这回忆到底放在哪里？想念着你，我的念头应该想到哪里？有什么方法让两个人不分离？Oh baby, 疼啊，oh, 不是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，寂寞来袭有眼泪应该流到哪里，雨那么大你的车子现在停在哪里，只怪我忍不住对着你的手提找到了话题，找不到活命的氧气，寂寞来袭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，拥抱过后我的双唇应该放在哪里，我始终学不会控制我的呼吸，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，寂寞来袭这意义到底放在哪里， 现在突然想起你之后，再来听听尚雯婕的一大片天空。云飘过一大片天空，但终究被阳光穿透，有时候漫长等待让人清醒成熟，这是姚若龙的歌词。姚若龙用生活化的歌词反映出了一种豁达释然的心理状态。 是对的，人永远面临抉择，直觉的不走会失去自我，没了自我灵魂被掏空，没了灵魂那什么感动，风吹过天空，心情都好像快坠落，我把心握在手中，勉强自己不要回头，云飘过一大片天空，但终究被阳光穿透，我把头仰了起来，慢慢自愈，不要难过， 原来要勇敢的人才能自由，才能了

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三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侯湘婷的一首《我是如此的爱你》，在爱别人前请先学会爱自己吧，请不要因为有消极的思想而厌恶自己。思想的出现呢，是为了建设我们，而不是为了战胜我们。不必因为自己曾经痛苦的经历而自责，我们可以从这些经历中学习成长，呵护自己的心灵，抛弃犯错的感觉，抛弃指责、惩罚和所有的伤痛。 当故事结束，不再谈你，爱你的作者留给时间处理，陪你一段路，也让自己想清楚，爱在梦想里真是难辨，不可能讲解。你在追寻中沧桑，我在无言中转身，我们终究还是回到各自世界里。我是如此爱你，却只能沉默站在原地，像一个迷失孩子般遗落在人群。我是如此爱你，明知道得不到你的回应，相信像时间的孤雁飞在黄昏里。 Thank you.

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地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三夜晚最暖心的问候，一首经典老歌，一份心情故事，告别了白天的喧嚣，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把心情彻底放松下来吧。正在响起的歌声来自周杰伦的《龙卷风》，这首歌呢，把爱比喻成来得快也去得快的龙卷风。 爱像一阵风，就走，这样的节奏，谁都无可奈何。没有你以后，我灵魂失控，黑影在降落，我被它拖着走。静静悄悄，默默地开始入了微信别人的味，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。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、哦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。不知你已经离开我，不知不觉我们俩渐渐走，不知不觉有我来抵挡起，不知不觉我都还没想起。静静悄悄，默默地开始录了微信边缘的月，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。太快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。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、啊啊、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 周杰伦的《龙卷风》之后，再来听听王菲的《匆匆那年》。关于时间，我们会有两种感受，一种呢是时光匆匆，一种是度日如年。做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你要做的这件事情上，没有时间去考虑别的，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。而当你 无所事事的时候，便有思想，有时间去想别的事，然后又感觉有那种度日如年的感受。 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？可惜谁也没有爱过，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。匆匆那年，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，只要等别人兑现。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，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。不管距离感情一刻反复在排练，是幸福不能预测，不会对时间。再见不能红着眼，是否还能红着脸？就像那年匆促刻下的一句那样美丽的谣言。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别把它变成期限。谁甘心就这样彼此大业无牵？我们要互相亏欠。 10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请为10:3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715-5630-139-3048-9961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想远方，爱生活，在想着你的记忆里迷茫。 品味10:3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，继续在这个周三的夜晚，用歌声和你相伴。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哈雷庾澄庆的《大眼睛》，这是他翻唱高凌风的一首歌。 Yo, hello, Mr. DJ. 大眼睛 ，Check it out，Mumbo， 大眼睛 Mumbo。 可以不知道你迷不信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。只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你的眼光一直都是真，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。不管今日是否有我，我永远为你祝愿宽阔。可以不知道你的迷和心，我不能不感觉你的大眼睛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狠心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。赋予你相逢从此不寂寞， 你的眼光似乎有些重，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，不管你心里是否有过，我永远会替你给你快活。 可以不知道你有没有狠心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,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do. 情不分年龄，但是婚姻呢却有个最佳的时间段。美国社会学家对美国家庭成长全国性的调查中的数据考察发现，结婚年龄与离婚之间存在着一个 U 字形的关系。28到32岁处于 U 字形的这个曲线的底部，先离或晚于这个年龄段结婚，离婚的风险都会上升。32岁之后结婚，离婚的风险每年会增加大约5%。这是真的吗？ 爱情这东西没道理的，有人很成熟，有人没资格，路是人走的，我害怕什么？大不了别爱了。他像个天仙，他太美了，我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，幸运的不是我。我没那种命呀，怕没到你爱上我，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，只怪爱人太少了，对手打扰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以前蹦迪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什么？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老了，我剩下一个梦，他就过来说，其实我错了，他爱我。像个天仙，他太美了，我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，幸运的不是我。

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话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口吻，终于慢慢的爱着我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因为我用特别沧桑的口吻。假装我很痛，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场景录，就是在这个周三的夜晚，用歌声和你相伴。那听到的这首歌，孙燕姿的《刻薄乐》。这首歌孙燕姿想传递的是，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奇迹。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，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，投射给你，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。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，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？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，一声一声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目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放上我的孤寂，提醒我，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心。 思念，找你。 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，我看一句好不好，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。 现在是20:50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风和盛空最夜的声音。 7月15日至8月13日，福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、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大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

色享受沉默的热闹，你会知道来自灵魂之中呼召。